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戴。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嘿，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我们先来看看此刻已经在公众平台上来报道的朋友，比如说雨香，比如说说句心里话十一，李海峰，谢谢龙哥，最佳羁绊 HIT， 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水与火的缠绵，圆圆 Cherry， 宋丽，特洛伊， Mr. 白已经都来报道了，而且还有雪带来了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拍下来的非常美的照片来分享给各位。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你只需要写下你最想听到的歌，还有写下你想要送出的一份祝福和想念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进入的是在深秋时节关于音乐的那些经典又让人回味的记忆。 窗外流动的斑驳光线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听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欢迎你把秋天那些很多的浓郁的想念通通通过音乐来在节目当中送出来。昨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有一些歌曲没有为能播放，包括有一些有声留言也没有能够播放出来，所以要在今天的节目里继续为你送上。也要欢迎各位24小时都可以在这里来点歌送祝福，因为当天的节目如果因为没有办法播放的话，可以会延后到第二天，你也可以预定在哪一天想要送出一份特别的生日祝福，包括今天也有人已经提前预定了一份婚礼纪念日的祝福，我们稍后同样为你播放。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林，他首先是发来了一段语音，我们先来听听看。 突然想听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还是很喜欢很喜欢他，他好像要开18场的终结演唱会是吧，如果是一定要去再看一次。 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林，非常喜欢张学友，也是非常期待他接下来要开的终极演唱会，所以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想要再点播这首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12:08为你送上。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17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我唱得她心醉，我唱得她心碎，3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播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从2018年的1月1号这档节目开播到现在大半年的时间，每天通过这样的互动，通过大家的留言，能够慢慢的，我自己有时候都没有意识到，我能够记住很多人的可能一些工作啊、家庭的近况，包括变化，谁家的孩子今年要高考了，谁呢马上要备战考试了，或者说谁最近去参加比赛了，包括工作又有了变动，你们每个人回来给我留言分享的时候，我其实都还记得，所以欢迎各位可以在这里把你的信任交给我，把你的音乐和故事都通通的交给我，让我来认识你，让我来认识广播前的每一个朋友，包括在节目中把你们的这份想念送达出去。还看到了公众平台上的老朋友 Gavin 来报道了，他是我们之前在策划父亲节有声家书的时候第一位报名的朋友，最近应该是刚刚参加完比赛吧，所以有的时间来听广播来互动了。继续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小宝，他给我留言想要点播的是林俊杰和金莎的这一首期待爱。和喜欢的女生呢，我们做了多年的朋友，而且我一直是默默地关注她每一天的喜怒哀乐，小心翼翼地去呵护着她的一切。我记得有一段时间跟她分享过我的一些心情，包括我的骄傲、我的失落和我的难过。她是一个以前从来不听林俊杰的人，但是有一次我们在 KTV 唱歌的时候，我点播了这一首期待爱，它是男女对唱的，所以我没有想到当我唱完之后，他会拿起话筒紧接着无缝衔接地唱起了女生的部分。那一刻我感觉那首歌好像就是为我们两个人独家定制的。今天也希望在节目里面再一次分享这首歌曲，我希望能够告诉他，我喜欢他了很久，你的每一天的心情变化就像我窗台上的花一样。12:19，来自小宝在公众平台上的点播，期待爱，送给一位喜欢了很多年的女孩子。 My life 一直在等待，空荡的口袋想在里面放一份爱。 Why 总是被打败，真的好无奈。其实我实实在在不管帅不帅，想要找回来， 想要找回来 自己的节拍。 所以这一次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期待期待你发现我的爱，无所不在，我自然而然的关怀，你的存在 你的存在， 心灵的你的方向我一眼就看出来，是你为爱，我猜你早已发现我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the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如果你也希望在节目中送出你的祝福，你只需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留言栏写下一段话，写上你想要送出的歌名就好了。当然你也可以跟我提一些要求，比如说如果你希望匿名的话，我也可以不念出你的微信 ID。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比如 Gavin 说十一的时候陪着老婆回到了老家江苏，开车之后还居然没有碰到堵车，蛮开心的，一路上都非常的通畅。但是回来之后可能也是因为太高兴了，太激动了，说老婆这几天嗓子有点发炎，说话都困难。还有朋友说前两天我弟弟复查，虽然说有些地方还是不太理想，但是到目前为止基本都还算正常。他希望通过节目告诉弟弟，你是幸运的，而且会一直越来越好。姐姐呢，希望你永远的健康快乐，希望送一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就像歌曲里面唱的那样，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有你的陪伴。接下来进入广告之前，我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北纬40度的留言。他说现在又坐在了熟悉又陌生的工作岗位，前段时间经历了爱恨离愁，也闯过了一次鬼门关，自己呢还去大兴安岭散了散心，也回到了五年都没有回去过的故乡了。今天希望在节目里面点播一首薛之谦《违背的青春》送给自己。 跳入每个我好像还记得愿望是什么，当初的自行车一个色，我在盼你的坚持什么，用我今生的硬币做选择，反正我也没去处要破色。原谅我可好，我傲慢的情在出没里奔跑，在黑夜里舞蹈，你们嘲笑的船会停靠。原谅我可好，我失陪的青春，最遗憾的是你用最后的距离目送放弃那个可是又值得，愿望多难得，以前的自行车无言了色，皮毛又拉

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听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刚刚在平台上 Gavin 还留言说，想要祝在上半时段互动的那位身体不适的朋友，希望你能够快点好起来，身体健康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已经把这个留言已经发给北纬四十度了。对，每一位可能在我们平台上的关心，虽然你们是觉得是发给我的，但是如果说你们是要指定送给哪一个人，或者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祝愿要送给他，我都会把这样的留言全部重新再粘贴一下发给他，让他知道在广播里面，在平台上还有很多人在关心我们互相的生活。也欢迎你不仅是要加入我们的节目直播的互动，更要加入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从现在开始一点都不晚。还有很多朋友都来留言了，比如说这位朋友他说，这个老婆的奶奶呢今年82岁，身体还不错，今年本来想接她一起来北京过冬天的，但是老人怕过不惯，到现在还在做心理工作。凯文说，我的奶奶84岁，姥姥81岁，姥爷85岁，每次回家去看到他们简直幸福无比。真的是这样，十一的时候我回家看到奶奶也是，她看到我啊就手舞足蹈的那种感觉让我心里面特别的酸。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然后听爸爸妈妈也说，奶奶经常念叨说什么时候回来啊，为什么好久都没有见到了，是因为去上学了吗？其实我已经工作好几年了，但是在奶奶的印象当中可能还是一个小孩子，不回家可能就是在学校里面做作业吧。当你老了，替 Gavin 送出这首歌。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 风吹过来， 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要一壶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风吹过来，风吹过来，你的消息，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当我老了，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昨天我还在台里面跟龚鹏跟唐斌来聊天，然后当时龚鹏还说特别有意思的，他说我和龚鹏两个人的搭档思萌和龚鹏好像就有一个组合，鹏鹏和萌萌。然后这个时候唐斌就在旁边说，哦，那刚好就是最近有一个组合也蛮契合的，叫做这个展展与罗罗。没想到今天就有朋友来点播他们的歌了，春风十里不如你。他说今天来晚了，其实最近特别的忙，还是挺想你们的。点播这首来自于展展与罗罗的《沙漠骆驼》，送给我的好朋友们。 我要穿越这片沙漠，找寻真的自我，身边只有一匹骆驼陪我。这片风儿吹过，那片云儿飘过，突然之间出现昨夜的那壶老酒， 我穿上大肚皮鞋，跨过凛冽荒野，我仿佛穿越到另一个世界。啊，铃声灯要倾斜，天堂地狱依然重叠，突然之间飞来一只蝴蝶。 我